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5集《梦魇二》。常在清已经26了，定京城这个年纪的女人说亲，大多是给人做记事，还得将不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孩子养大，继母难为。况且常家小门小户，便是以着沈家的名头想要嫁个高门亦是困难。这位常在清抛夫弃子，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，哪里有那么容易满足呢？原先不过是没有发现沈万罢了。既然常在清最擅长的就是权衡利弊，沈妙便将三房里常在清所能钻的空子直直白白地给他摊到跟前去，让常在清自己选择。常在清的神色有些变幻不定，心中一团乱麻。沈妙的提议勾起了他心中另一个念头，一些未曾发现的事情涌上心头。不错，既然沈万喜欢的就是陈若秋这样的性子，他自己处处比陈若秋强，又怎么能讨不了沈万喜欢？比起沈信这样的武夫来，沈万谦谦君子，风姿犹在，到底让他更觉得心中舒怀。可是今日之事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？他原先是想着听陈若秋的话来试探沈信，他原本看中的也是沈信，可到了最后怎么转头要去对付陈若秋了？是因为沈妙总扯一些不着边际的事让他分神？是沈妙？沈妙？常在清猛地看向沈妙，紫衣少女坐在窗前，外头的小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，日头出来照在他的半边莹白如玉的侧脸上，他的脖梗纤细，手握着茶盏，慢慢的小口小口地啜饮着，却是有一种不露痕迹的威严。常在清打了个冷颤，仿佛到了现在才惊觉，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是被沈妙牵着鼻子走的那个人。沈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看似不经意地随便说说几句话，却直接将苗头引到了陈若秋的身上。沈妙的每一句话都在让常在清往三房上想，这少女绝非是蠢笨天真，反而像个怪物一般。常在清想到第一次来沈宅的时候，沈妙失礼的那几回，心中跳个不停。莫非在那个时候沈妙便已经知道了他打的什么主意，所以失礼的事儿其实都是故意的，今日将他邀过来便也是为了如此。沈妙看着他微笑，青姨怎么出了一头的汗，可是觉得这屋中热了？常在青猝然回神，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瞧着沈妙笑道， 大约是吧。 将窗子掩得太紧，屋里便像作茧自缚般的难受，还是打开窗子去外头凉爽得多。沈妙淡淡地说着，吩咐金哲将窗户打开，再看向常在清，青姨，我说的对不对？ 五小姐说的没错。 常在清勉强笑道，瞧着沈妙的笑容却多了几分惊悸。他的心思掩藏得如此之深，可是沈妙仅仅只见了他一面便了解了他心中所想。这样的人是怪物，是疯子。常在清庆幸自己早早的就发现了，若是真的进了沈信的后院与这样的怪物打交道，常在清委实没有信心。沈妙浑不在意的一笑，他就是这么明明白白地告诉常在清了，你若是想要进我爹的院子，首先就要看你能不能对付得了我，若是不行就当是死在了这儿，怕是回去的路都封死，看谁作茧自缚。 常自清不会冒险的，他向来寻的都是最有力最稳妥的法子。果然之后与常在清说了没多久的话，常在清便称要告辞了，沈庙自然也不会留他。等常在清走后，谷雨好奇地问道， 那常家小姐怎么奇奇怪怪的，好像躲什么似的，谁吓着她了？ 吩咐下人今日之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常在清没有来过沈宅，记住了。两个丫鬟应了就出了门，虽然不解沈庙何以对常在清这么一个人这样在意，可是沈庙做事自来有他的用意，丫鬟们都不会多智慧。等所有人走后，沈庙才坐在桌前看着铜镜有些失神。让常在清去祸害陈若秋，是因为陈若秋委实可恶，也蹦跶的实在太久了。前生常在清和沈信的那一封婚书可是被陈若秋无意间发现的，是陈若秋口口声声说不能委屈了常在清，要为常在清讨个说法。沈庙想着只怕前生常在清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沈信，未必就没有陈若秋在其中的推波助澜。既然他们是双生姊妹花，又全是好姐妹，倒是不妨放在一处斗艳，看沈万喜欢的究竟是谁。沈庙眸光微冷，将陈若秋丢给常在清收拾，自然能让他乐得轻松，可常在清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只是沈庙皱了皱眉，前生常在清究竟做了什么，罗雪燕最后才会香消玉殒，到了现在他都仍然是个谜。因着常在清的事儿，这一日沈庙心中都计较着，晚上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都想着此事。众人瞧见他心事重重，沈庙便推说自己有些疲乏。罗雪燕让人给沈庙做了一点牛乳甜汤喂了，早早地让他休息。躺在床上，金哲和谷雨替他掖好被子，吹熄了灯，放下床上的纱帘，沈庙闭了闭眼。天色暗了下来，他的呼吸逐渐平稳。沉沉的夜色笼罩整个定京城，沈庙的身子轻飘飘的。外头阳光忽而大亮，他睁开眼睛，只觉得有些刺眼，空气似乎都变得有些燥热起来，竟像是夏日。这本是初冬时节，又如何到了夏日？沈庙坐起身来，只觉得头疼得出奇。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自己坐在屋里的软榻上。从里屋传来女人说话的声音，一股子极苦的药味顺着里头蔓延出来，药香竟是带着几分熟悉。沈庙站起来，屋里竟然一个丫鬟都没有，那里头女人说话的声音倒是越发的清晰了。他想了想，便走到屋里去看。只见宽敞的里屋里窗户紧闭，天气本就热得很，这么一紧闭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加上那令人烦躁的苦药味，仿佛胸口堵了什么似的，闷得出奇。沈庙走了几步想去关上窗子，却听见有人说话了， 去将窗子打开吧，我心里闷得慌。 沈庙一愣，床榻上躺着的女人满脸憔悴，穿着一件深杏色的薄棉布长衫，大约是太热了，头发都被汗浸湿了，前胸的衣裳亦是被汗透了大半。她脸色灰败至极，眸光又透出一种死色。沈庙瞪大眼睛，那是罗雪燕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